笑起来一对小酒窝格外好看。谁又能想到，一年前他还被封闭在木江的世界里。2010年12月的一天，小雪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里她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不停的哭。妈妈丢下手里的电话，急匆匆的赶到单位去接小雪。回到家，小雪仍然在那儿哭，什么也不说。妈妈想，孩子在单位可能有不顺心的地方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醒来，小雪眼睛直呆呆的，眨都不眨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上下嘴唇紧紧的贴着，没有一句话，像一个木头人。爸妈急坏了，以前可爱的小雪怎么凝固了？家长开始带着她四处求医。小雪先到了综合医院，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显示一切正常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医生建议她到精神病医院看看，也许是情志问题。在精神医生那里，小雪被诊断为抑郁性木僵状态。木僵状态是一种严重的精神运动性抑制状态，表现为不言不语、不吃不喝不动，言语活动和行动行为完全处于抑制状态，如果没人帮助，生活都不能自理。医院按照治疗木僵状态的方法给小雪服用了抗抑郁药，可没想到一片药下去，她的白细胞迅速下降，小雪再次被转院，转到血科住院治疗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，还做了骨髓穿刺等等，小雪带着缺铁性贫血的诊断离开医院。但是她的木僵状态一点儿也没有好转，她又被转回精神科。由于小雪的白细胞太低，不能耐受西药和电休克治疗，医院也没有办法，最后建议她到北京中医医院找张杰大夫试试。就这样，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带着小雪来到北京中医医院，走进了张杰大夫的诊室。当时小雪的脸色苍白，没有血色，瘦弱的身躯像随时会摔倒，她被父母搀着慢慢走进了诊室，任凭张杰怎么询问也一言不发。妈妈焦急地诉说着病情，这时的小雪比刚发病时又严重了许多，她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自己不能吃饭，有时候不知道大小便，不睡觉，眼睛一宿一宿的睁着，短短数月他已经瘦了一大圈。看了小雪的病历，张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他还从没有碰见过这样的病人，严重到无法交流。看着小雪无表情的躺在病床上，听着他父母诉说近三个月的求医经过，张杰明显感到小雪父母的焦急和绝望。他知道这里也许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，如果他也拒绝了小雪，这孩子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家又会怎么样呢？张杰决定只要有一丝希望也要试试。张杰根据小雪的身体状态和化验结果为他制定了中医治疗方案，他运用古代针灸治疗精神病的处方十三鬼穴、针刺人中、夹车、曲池等穴位，并给小雪开了汤药配合治疗。一二三，轻点放，好了，腿再向上一点，来帮忙倒下垫个枕头。小雪终于安全的躺在病床上了。每一次给他来扎针灸，张杰和其他医生都一齐上阵，小心翼翼的把他放在床上，他们不想让病重的木僵女孩再受到任何伤害。小雪啊，咱们开始扎针啊，疼的话呢就告诉我。张杰边扎针边和小雪聊天。十三鬼穴是平时运用很少的针灸穴位，刺痛感觉很强烈，通常会感到疼、酸、麻、胀。张杰多么希望小雪会说疼，可是一连数日，小雪仍旧静静的躺在病床上，像一个小木头人。必须帮帮孩子，帮帮这个家。张杰根据小雪病情的变化尝试着调换汤药。两个月后的一天， 张杰正在给小雪起针，突然听到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：“谢谢大夫。”张杰一下子呆住了，这是一个天大的惊喜。慢慢的回过头，是小雪，是小雪在说话，她的嘴还在一张一合。张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。谢谢大夫。这一次声音大了一些，一旁的妈妈也听到了，一下子就扑了过去，双手颤颤巍巍的抚摸着孩子的脸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在场的每个人眼睛都湿润了。以后小雪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，她可以走路了，可以搬椅子，可以上床了。又过了两个月，她可以写字了，在纸条上慢慢写着谢谢张大夫，然后画了一朵花和一张笑脸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小雪能主动和医生打招呼了，人也胖了，气色也好多了，淡淡的一笑，两个小酒窝特别可爱。正当大家沉浸在小雪即将康复的快乐中时，张杰却陷入了沉思。虽然小雪改善了症状，但白细胞仍然很低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小雪的疾病诊断是什么？他让小雪再做检查，想找出白细胞减少的原因。最终小雪被确诊患了红斑狼疮，她的精神症状是由红斑狼疮引起的。按照治疗红斑狼疮的中西医方法进行治疗，小雪的病情很快缓解了，病好了，人也精神了。小雪穿着漂亮的中式绣花服装，化着淡妆和父母来到医院。小雪左手挎着妈妈，右手搀着爸爸，一家三口进了诊室。张大夫，我想和您照张相。治疗的时候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能听见，有几次针扎的也挺疼的，但我就是说不出来。谢谢您，谢谢您帮我走出那个封闭的世界，给了我新的生活。张杰搂过小雪，两个人头挨着头，冲着镜头笑了。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。接下来呢，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儿童医院陈曦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《童心保卫战》。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。2011年10月7号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，午夜的北京终于安静下来了，马路上分外冷清。晚上11点，及时而来的120急救车打破了街上的寂静，停在了北京儿童医院急诊楼前。 让一让，请大家让一让。 随着送诊医生的呼喊，紧张的气氛马上在急救室里弥漫开来。平车上躺着的女孩叫依依，来自河北省玉田县。最近几天，玉田连下了几场秋雨，天气有一些转凉。6岁的依依有些感冒了，不过小小的感冒并不能够阻挡依依的兴奋。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回家了，他们已经有将近半年时间没有团聚了。然而当天早晨，依依却怎么也不想起床，平时开朗的她都不愿意说话了。细心的奶奶发现了小孙女的异常，给她试了一下体温表，39.8度，依依还出现了小便失禁、间断抽风等症状，奶奶马上把她送到了当地医院。经过检查，依依的心跳每分钟只有28次，比正常的儿童每分钟100次慢了许多，有时候甚至好几秒都不跳一下。当地医院诊断依依患上了爆发性心肌炎，病情十分危重。为了抢救依依的生命，医生赶紧给她安上了临时起搏器，并连夜把依依送到北京儿童医院。爆发性心肌炎是一种来势凶猛且危及生命的感染性疾病，儿童和青少年是好发人群。早期的症状可以是憋气、喘息等呼吸系统症状，也可以是头晕、烦躁等神经系统表现。 还可以是呕吐、拉肚子等消化系统症状。因为症状缺乏特异性，爆发心肌炎在早期很难被发现，但发病24小时内，患者病情会急剧进展，病原体侵犯心血管系统后会出现心力衰竭、严重心律失常等危及生命的症状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死亡率高达70%至80%。一很快被收治到心脏中心内科病房，值班的崔浪大夫立即给予激素、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，并应用维生素 C 等保护心肌的药物。由于一的心肌炎非常严重，放置的起搏器在心肌内固定欠佳，信号并不十分稳定。崔大夫还特意叫来经验更为丰富的心脏中心副主任袁月。深夜赶来的袁主任为一耐心地调整了起搏器的参数，并重新固定好起搏器，以防因为体位变动而影响起搏效果。依依的爸爸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，他说：“医生，求你们救救我闺女吧，她可听话聪明了。”夺眶而出的泪水在这个男人疲惫的脸上肆意流淌。年轻的妈妈不停地抚摸着依依的小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奶奶则认为自己没能看好小孙女，早已自责的泣不成声。袁主任拍着他们的肩膀解释说，依依仍然有生命危险，但目前每次心跳都需要临时起搏器，但你们放心，孩子只要有一分希望，我们就会尽100分的努力。我们已经开始对应的相应治疗，医生们会昼夜轮流看护他，出现问题马上处理。为了及时发现病情变化，值班医生整宿坐在医床前，死死盯着监护仪上的屏幕，不敢合一下眼。早晨8点，医生们开始交班。滴滴滴，医床头的监护仪突然发出了刺耳的报警声，起搏器不能发出起搏信号了，依依的心跳转眼间变成了一条直线。由于心跳的消失，依依面色晦暗，嘴唇发紫，毫无反应，血压也测不到了。袁主任迅速开始心脏按压，赶快抢救，胸外按压，呼吸支持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。病房主任林立指挥护士推出抢救药物，并很快做好了气管插管的准备。每位医护人员都在忙碌而有序地参与着抢救。终于，监护仪上间断恢复了一些起搏信号，依依病情暂时稳定了。袁主任告诉孩子的父母，依依目前心肌还没有恢复传导功能，现在起搏器的位置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起搏任务了，我们必须给依依重新安置临时起搏器，以维持相对应的心率，为了心肌恢复争取时间。依依的脑部很可能已经因为心脏停跳出现了缺氧，这种缺氧的损伤是不可逆的，依依即使苏醒也有可能出现智力缺陷，甚至会成为植物人。看到医护人员抢救孩子累得满头大汗，依依的父母做出了坚强的选择。袁主任，我们相信大夫，愿意接受手术方案，即使孩子以后生活不能自理，我们也愿意照顾他一辈子。得知孩子父母的意愿之后，袁主任陷入了沉思，因为他知道依依的心肌情况有多糟糕，起搏器将在心脏内很难找到合适的落脚点，手术将存在巨大的风险。另外，对于一个心脏多次停跳的孩子，究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，谁都无法预测。但是，病情就是命令，他还是决定马上为依依手术。心脏中心马上启动了抢救绿色通道，医生和护士推着依依的床，带着抢救的物品，举着输液瓶直奔导管室。依依的起搏器应该安装在右心室心尖部，但不出所料，放置在心尖的时候，临时起搏器根本无法正常工作。袁主任只能再为起搏器寻找比较好的落脚点。但就在这时，依依的心跳再次停跳了。操作间外的医生顾不得放射辐射的危害，马上都冲进来，轮流为依依进行心脏按压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。大家与死神争夺着依依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保卫战中，大家坚定而冷静，从未想过放弃。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之下，依依再次逃过生死劫，并完成了临时起搏器的安放手术。回到病房，依依仍然是值班医生重点看护的对象。每隔十分钟，医生们就要记录他一次生命体征，观察他细微的变化。护士们仔细记录着依依的出入量，并轮流为依依翻身擦浴。看到大家对自己孩子的付出，依依一家人感动不已。依依的妈妈激动地说，夜里我们都睡下了，还能看到医护人员不时地关注依依的病情，我们最家长的别提多感动了，我们一定积极配合治疗。幸运的是，再次安装临时起搏器之后，依依没有再出现心脏停跳，在大家悉心照料之下，她的心脏正在静悄悄地恢复着，自主心率逐渐增多，依依已经逐渐可以摆脱起搏器的帮助了。10月15号，依依终于可以拔除临时起搏器，她彻底苏醒过来。当依依睁开眼睛，看到自己日夜思想的妈妈时，那一声细弱的妈妈抱抱浸润了所有在场医护人员的双眼。尽管可能出现种种并发症，妈妈发现醒来后的依依依然喜欢喜羊羊玩偶，依然记得妈妈教给她的儿歌，依然是那个聪明开朗的宝贝。经过3周的治疗，依依所有的检查都已经恢复正常了。听说要出院了，依依来到医生办公室，唱了一首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并拥抱了每一位为她付出的爸爸妈妈，表示感谢。作为儿科医生，我们也真心的感谢依依们，是脆弱的小生命让我们感受到肩上的责任，是孩子们的恢复体现了我们的工作价值，是家属们的信任给了我们创造生命奇迹的动力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，在节目当中向您分享的两个故事，不知道您听后感触如何，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心里边有点沉甸甸的呢？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竞争多了，压力大了很。